看着石毅这样，欧阳心里也不好受。他知道石毅这么做的原因，但是他很不认同石毅这种做法。这不是那个他认识了这么多年的兄弟会做出来的事。但是，石毅对欧阳的话一直没什么回应。最后被欧阳这么扯着领子，只是皱了下眉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不冷不淡地回了一句： 你如果真的不愿意接受，我也可以从法律手段把公司全交给你，股份都给你，我一点都不要。如果你要追究赔偿，直接发律师信给我。 欧阳愣了一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最后他一把将石毅推开，拳头攥了半天还是没打下去。 石毅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说完这句话，欧阳不甘心地摇了摇头，转身就走。英明等到欧阳走远了，抬头看了石毅一眼。 进屋吧，咱俩也聊聊。 石毅僵了一下没动，犹豫半天才跟着进了屋，没有跟着英明坐下，就是远远地站着，表情很麻木。烟圈凑过来在他脚边绕了两圈，最后发觉他没什么反应，就有点无趣地走开了。英明点了一根烟，慢慢地抽着，过了好半天才开口： 你家里怎么样了？ 没事。 那你呢？ 我也没事。 答的速度倒是挺快，就是那股劲让英明心里起火。他看了石毅一眼： 没事为什么要结束公司？ 我说了，我要考公务员。 你现在这时候考什么公务员？你不是一直说你不愿意走这条路吗？为了这件事还跟你家里争取了很久，现在这么突然的改变主意，你是真的想这么做了？ 英明越说后面语速越快，他手里夹的烟差点因为紧绷的力道被折断。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就跟咬在一起的钢线一样，说崩就要崩了。相比英明的态度，石毅就像在谈论的话题跟他没有关系一样，只是很轻地皱了下眉。 我以前不愿意，不等于我现在不愿意。 这话说的语气让英明觉得太熟悉了，他顿了一下： 那你是已经打定主意了？ 嗯。 你还有其他打算吗？ 英明问完这句话，石毅脸色难看地看他一眼，嘴唇动了动想说话，但是没有真正说出来。英明似乎有所察觉一样握了下拳，然后站起来： 算了，先吃点东西再说吧。我早上被欧阳叫起来，还没吃过饭。 咬着烟，他进厨房找东西。石毅就在外面看着厨房的方向，一个人在屋里，一个人在屋外。英明在厨房里半天都没动一下，靠在边上看着面前一堆的碗和碟子，沉默地抽着烟。一根烟抽完了，就又点了一根。屋里僵持的空气透着往心里钻的那种冷。英明连抽了三根，才动作缓慢地开始烧水。这几天石毅过得生不如死，他也没有好到哪儿去，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。翻了半天，才勉强找出来一袋面，拆了扔锅里。英明咬着第四根烟，眯起眼睛看着锅里的水不断沸腾，快煮烂了才关上火。把面放到饭桌上，他叫了一声石毅，后者还站在那里连动都没有动，因为英明的叫声抬了一下头。 你吃吧，吃完了我们再谈。 他还有话说，而且准备今天非说不可。英明觉得心里有点空，是那种像水流不断地从心尖上刷过去，但就是抓不住的那种烦躁感。他努力压着想要爆发的怒火，又劝了一句： 我吃过了，你吃点吧。 明明刚才还说什么都没吃才去做的面，现在这么接一句，连英明自己都觉得太扯了。 又抽了两口烟，他叹口气。 十一，你要谈什么都等吃完饭，别这副鬼样子，我看着难受。 十一犹豫了半天，最后无奈地皱着眉，还是选择了妥协。他走到饭桌旁边坐下，在英明的目光下拿起筷子吃了两口，面煮的一点口感都没有，烂得像面糊。英明大概没有放调料包，什么味道都没有。明明难吃的要命，食欲却没停，就是动作很迟缓地吃着。英明坐在他对面抽烟，两个人的距离也就只有一臂之隔。等到面吃得快见底了，石毅毫无预警地抬头看着英明。 我会搬回家住。 他对面抽烟的男人短暂地滞了滞，然后很轻地嗯了一声。 阿姨现在的情况，你是该陪着。 英明解释的这句，也不知道是说给自己听的，还是说给石毅听的。他说完继续抽烟，眼底里全是飘忽难定的暴躁。石毅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很慢地吐出来。 英明。 他看着对面始终不肯看着他的人，一字一顿地把一直憋在心里，对方也清楚的那句话说了出来。 咱俩分手吧。 英明拿着烟的手彻底停住了动作，然后很慢地闭上眼睛。 你答应我，就算我们以后吵得不可开交，哪怕是都觉得走不下去了，你也不要随便跟我提分开。有问题可以解决问题，天大的事也能找到解决的办法，就是气疯了别轻易选择结束。 好。 英明觉得自己脑子里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，真的整个头皮都在发麻。从石毅进屋开始，他就隐隐地知道今天石毅要说什么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拖到这种程度对方还是说了。一直维持着闭上眼睛的姿势，英明缓过劲儿之后，就觉得胸口那把火猛地就烧遍了全身。怒极了，他反而笑。 我不同意。 四个字说得咬牙切齿。他睁开眼睛看着石毅，嘴角的笑容冷得甚至带着一股残忍。 石毅，你要分手，我不同意。 英明重新把烟放在嘴里，却不再抽了，只是咬着，仿佛不这样做，下一秒钟他就要失控了。带着笑意的视线一直死死盯着对面显然十分意外的石毅，英明浑身都罩着一股准备爆发的危险。他这样是石毅第一次看见的。皱起眉，石毅想说些什么，但是嗓子发干，连一个音都挤不出来。英明站起来，一伸手扯掉石毅的胳膊，然后用疯了一样的力气把他整个人甩到地上。旁边烟圈被吓了一跳，尖叫一声跳开。英明自上而下地看着石毅，眼底理智全无。